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品质装修，品味选择，999一号新家。 装修问题一大堆，中途加价、偷工减料、延期怎么办？材料环保不？施工专业吗？一想就头大。 找一号新家呀，999一瓶，全包全配精装，这些都不是事儿。 全包全配精装，999， 设计施工、大牌主材、厨房卫浴、全屋家具16件起，一价都配齐，直接拎包入住，自己啥都不用添。 先体验再装修，就选一号新家，999一瓶，全包全配精装。 4008764888，4008764888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外婆呢？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？当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。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。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张爱玲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叫做出名要趁早。不过呢，在娱乐界大器晚成的人还是有很多很多的，他们呢因为种种各样的原因，年轻的时候呢都是默默无闻的状态，那么有的直到而立之年，甚至更晚，甚至是这样的不惑之年，才在歌坛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大器晚成、成名不怕晚的歌手。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，一起来互动吧。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在歌坛当中呢，总有那么几位歌手很像这个武侠小说里的侠之大隐者，不经常在江湖上露脸，但是呢每一次露脸都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惊喜。比如说腾格尔，腾格尔呢进入歌坛不晚，但是呢大红大紫真可以用这个大器晚成来形容了。1986年的时候，腾格尔就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，那一年呢他才26岁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26岁的腾格尔老师是个啥样。不过呢专辑的销量成绩呢不咋地，只能说是被业内认可了，在歌迷当中呢小有名气。那么直到2000年在杭州举办的中国艺术歌曲音乐电视评展之上，腾格尔凭借他自己创作和演唱的一首歌曲《天堂》大放异彩。那么随后呢才渐渐的被国内观众熟知。然而呢这个时候的腾格尔已经40岁了。一起来重温《天堂》，来自腾格尔。 洁白的羊群， 我的将来。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蓝的天空，清清的湖水，绿绿的草原，这是我的家。我的天堂，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 天堂来自腾格尔，很多人听到他的名字呢，最先想到的都是他唱过的那些关于草原的歌曲，但其实呢，他最喜欢的风格是摇滚乐。那么当年呢，他跟很多摇滚音乐人一样，被崔健在工体演唱的一无所有感染，随后呢，也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就组建了内蒙古的第一支摇滚乐队，叫做苍狼乐队。那么这支乐队呢，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的摇滚乐队，但是呢，随着时间的变迁，这支乐队呢也还是消散在了歌坛之中。不过呢，这支乐队也算是大器晚成。当年呢，他们活跃的名气呢不是很大，但是呢，腾格尔在年初参加歌手节目录制的时候，让这支乐队火了起来。当时呢，腾格尔是翻唱了崔健的《从头再来》，并且呢，请到乐队的几个负责人，乐队的几个朋友来负责现场的伴奏，应该是这么说，给观众呢带来了非常震撼的音乐感受。一起来分享腾格尔在综艺节目《歌手》当中演唱的这一首《从头再来》。 Fuck! 从头再来，来自腾格尔的翻唱，歌曲的原唱呢是崔健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听到的这是在歌手的这个节目当中的现场版，听起来是不是也非常像崔健在唱呢？那刚才我们提到了，就是苍狼乐队是一支大器晚成的这样的乐队，那么呢，怎么样去让大家了解这个乐队呢？只能是靠成员用这样的乐器来表达，所以说一定要听到中间间奏的这个部分。刚才我们说到腾格尔大红大紫的那一年呢，正好40岁。那么同样在这个年纪走红的还有一个人，谁呢？老爹迪克牛仔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原名叫啥呢？他叫林进章，章是朱元璋的章。那么他呢，从小就有音乐梦想，但是家里条件不好，根本就没有唱歌的机会。在25岁那一年，他第一次触摸到了自己的梦想。当时呢，他有机会在一间娱乐场所里这样驻唱，一唱呢就是10多年，一直到1999年，已经将近40岁的他才发行了第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。那凭借自创歌曲《3万英尺》和翻唱歌曲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等等多首红极一时的歌曲，终于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之中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气歌手。一起来分享迪克牛仔原创非常经典的歌曲《3万英尺》。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椅背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。远离地面，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，慢慢的清晰，反复过意。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，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想念着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 3万英尺来自迪克牛仔，他呢绝对算得上是歌坛当中大器晚成的一个代表人物了，毕竟他是真心的晚。别人出道的时候呢都是什么大哥小哥老哥是吧，他出道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，直接顶着老爹的名号就来了。那么迪克牛仔的歌呢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多好听的歌曲呢都是翻唱，而且呢改编的非常成功，经常让人以为他就是原唱。比如说那首非常经典的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，那么当初在驻唱的时候呢，迪克牛仔就已经把这歌练的是炉火纯青了啊。 其实呢，说起这话来也有些心酸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迪克牛仔是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听到他唱自己的歌，但是呢，在酒吧里演唱嘛，对不对？自己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，所以说呢，就经常会被客人起哄赶下台。那么无奈之下呢，他只能翻唱当时很火的流行歌曲，结果呢，就真的很受欢迎。后来呢，他就发现，哎，翻唱也能唱出自己的风格，那就坚持吧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迪克牛仔。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明明相爱，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？直到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奈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爱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？当懂得珍惜一个未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叫人无奈，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？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来自迪克牛仔。其实呢，和迪克牛仔有同样经历或者说是还不如他的还有一位，那就是黄小琥。89年的时候他就跟唱片公司签约，而且发了专辑，但是呢一直没火。那么他的这个原因就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系，所以说呢，等他事业刚开始起色的时候，歌坛的环境已经开始再往下走了，所以说呢公司就直接打乱了他个人的发展计划。所以说呢，一直以来他给人的感觉就都是没啥起色，小打小闹，好冤枉，是不是？好吧，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分享的就是黄小琥的《重来》。北京文艺广播《好歌会说话》，我是英超。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待会儿见。 你是否爱你爱他多过他爱

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。 那可不成，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，装不好更费钱。一号新家金秋特惠，999一平，全包全配精装。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。 不用担心，16件家具全配齐，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、空调、智能门锁、净水净化器、微波炉、小厨宝任意选。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，真正拎包入住。400-876-4888， 400-876-4888。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，品质装修，品味选择，999一号新家。 外婆呢？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？当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。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。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好的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继续直播陪伴各位。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那些大器晚成的歌手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。郁金香说，我一直以为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迪克牛仔的原唱，他唱的实在是太有味道了。北里寻他也说，开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腾格尔的歌，尤其是在高速上前后200米都没车的时候，他的歌虽然说唱得很慢，但是总是给人空旷宽阔的感觉。不过呢，有时候太放松了也不好，一不留神就容易超速哈，这个是一个真的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所以说要注意安全哈。小玉说，对腾格尔印象最深的就是两首歌，一个是《天堂》，还有一个就是《隐形的翅膀》。当初听《隐形的翅膀》，一直觉得腾格尔的画风是不是跑偏了，后来听超哥说他喜欢摇滚乐这事儿，好吧，应该是他一直就是这风格，只是我们不太了解。易先生也说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梦醒时分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，爱如潮水。迪克牛仔翻唱的歌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都很成功，但是尴尬的是很多他自己的歌曲总是被人误以为是翻唱歌曲，3万英尺、我这个你不爱的人、放手去爱等等，也都是很不错的歌曲。那么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分享的是黄小琥的歌曲。他呢是1989年出道的，但是呢他真正成名还是在2010年，大家算一算中间隔了多少年哈。那一年他的歌曲没那么简单，红遍大江南北，因为歌词很真挚，唱出了无数这样听众的心声，所以说呢备受欢迎。那么其实呢，黄小琥的成名主要原因还是在经纪公司。那么之前呢几年他虽然说名气不大，但是实力呢还是受到了业界人士的认可。当时呢在台湾有一档选秀节目特别火，叫做超级星光大道。那么创办这档节目的公司呢就是黄小琥的新东家啊，是吧，就觉得这个直接自己东家搞了一个这个节目呢，他能不火吗，是吧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公司先是安排黄小琥当评委，后来呢又给他制作专辑，直接把他推到了台前。好吧，继续来听歌，来自黄小琥非常经典的一首歌，没那么简单。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，别的全部看，变得实际，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。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，不用担心谁，也不用被谁管，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，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，不想拥有太多情绪，一杯红酒配一电影，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舒服窝在沙发里，想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，不想拥有太多情绪，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舒服窝在沙发里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 没那么简单，来自黄小琥。其实呢，有些歌手最开始的理想呢没有那么远大，比如说杨培安就是这样的，他最开始呢就想当一个驻唱歌手就行了。93年的时候呢，他退伍之后和朋友一起搞了一个乐队，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驻唱生涯。那个时候呢，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驻唱上面，整天琢磨怎么能让客人满意，并没有正式进军歌坛的计划。那么有一段呢，他非常喜欢西洋摇滚乐，然而呢，客人对于他推崇的歌曲呢不太接受。那么他为了改变呢，就开始去看其他人的演出，仔细留意每一位驻唱歌手的歌单，然后呢，抛开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学习一些流行歌曲。虽然说他那个时候呢没有正式计划去做一个歌手，但是呢，这段经历也为他后来能够演绎出多种曲风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。一起来分享杨培安的歌《爱上你是一个错》。 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，自古是新冠最让人难受，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，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，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，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别让我失魂落魄 新冠最让人难受，也许我命中注定情该重点播，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，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我，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别让我失魂落魄着了魔，解开我的疑惑，收起你的冷漠，你再任性这样做，请你告诉我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别让我漫漫长夜受寂寞。 爱上你是一个错，来自杨培安。那么他的驻唱生涯呢，是从94年开始，直到05年才结束。那个时候呢，他觉得自己和驻唱的环境，哎呀，越来越是格格不入，所以说呢，他就主动结束了自己这样的生活。后来呢，才决定去当一个职业歌手。06年的时候呢，签了唱片公司的他呢，以高龄新人的身份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。那么其中有一首歌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，那就是《我相信》。那么这首励志歌曲呢，使得他的名字正式出现在了歌坛之中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杨培安也已经35岁了。 想做的梦，从不怕别人看见，在这里我 就这样渐渐老去，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， 用文化表达情感，让情感富有文化，情感文化范儿。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继续直播陪伴各位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话题是大器晚成的歌手，欢迎各位来互动。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。雅致姥姥说，有人少年得志，有人大器晚成，是个人发展的差异而已，更为那些大器晚成者鼓掌。存钱罐也说，要说大器晚成的人，我喜欢张嘉译，看他演戏呢，总有一种亲切感，好像邻家大叔一样。是，还有张嘉译老师的社会摇，是吧？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呢，名字红遍大江南北，歌曲传遍大街小巷，才算是成名。那如果说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，许巍绝对是大器晚成。在成为职业歌手之前呢，许巍已经做过很多事儿了，到全国各地走学、歌厅驻唱，在家乡搞过乐队，来了北京之后呢，还在幕后当过几年的创作人。那么一直到1997年29岁的他才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《在别处》。那么和前面那几位比起来呢，29岁发专辑呢其实不算晚，对吧？不过呢，这张专辑呢并没有在市场引起太大的反响，这是让很多人都没预料到的事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，许巍曾经找了很多业内人士听了其中的作品，高晓松啊、窦唯啊，听完之后都断言说这张专辑一定能红。如果说结果呢这个专辑的销量只有50万张，虽然说成绩不是非常的差，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后来呢，在2000年的时候，许巍又发行了专辑《那一年》。那么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《那一年》还有《温暖故乡》等等，后来呢都被人当作经典。那个时候呢，有很多人把它称作是中国摇滚乐至今为止最好听的一张唱片。不过呢，这张专辑的销量很惨，还不如第一张只卖了15万张。那么直到2002年，已经34岁的许巍才凭借专辑《时光漫步》在市场引起了轰动。那么这张专辑当中的单曲《礼物》《蓝莲花》等等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，也为他赢得了名气，也让他拿到了不少荣誉。不过这个时候呢，距离他刚刚怀揣梦想来到北京已经度过了8年的时间了。好吧，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首很经典的《蓝莲花》。我是英超，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，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，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，为大家送上的是《侏罗纪公园》第二部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当你低头 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北广购物双十一优惠让利提前开始抢购了，送积分享折扣，尽在10月28号至10月30号。新老会员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，再送您双十一5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购买时立减50元哦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。RBC Go， 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，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红。那么今天呢，在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嘉伟，嘉伟你好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李红好。 嗯，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，我们两个跟大家聊聊什么叫好的油，什么叫对的油，什么叫对身体有益的油。 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家家户户都要吃油，一天三顿都离不开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家里的大豆油、花生油、芝麻油、调和油，这些油品很多家庭当中不敢选择，或者说不敢多吃。为什么？越吃身体负担越重，越吃身体健康隐患越多。但在今天我给您推荐到的就是您一直想买但舍不买买的亚麻籽油。 亚麻籽油，亚麻籽油和我们日常所吃的这个大豆油、花生油啊还有一定区别。因为什么？它其中有一个营养元素特别重要，它的名字叫做 Omega 3。 Omega 3这个成分呢，在我们身体当中无法自身合成，所以说呢一定要靠外界了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个成分每天一旦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过后，它会自动转化为 EPA 和 DHA， 被称为是我们血管当中的小扫帚，血管当中的清洁工，能够帮助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。 但是呢，这样的这个好的亚麻籽油，它是必须经过一级冷榨的。 是，所以说在今天，我们保证你拿回家的每一桶，全部都是一级冷出榨的，全部都是90度压榨而来的，全部都是3年出一批的黄金亚麻籽，给大家做到全程的冷榨冷炼而来。 那这么好的亚麻籽油，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这个钱包可能不太友好。 我们支持大家出去比，因为在今天，我们每一桶在超市当中都有售卖。它当中含有到的 Omega 3直接每100克当中高达50克以上，但是呢在超市当中我们一个大礼盒当中有4瓶，每一瓶呢是500毫升，就要卖到299元。但在今天呢，是我首次入驻到我们的北广购物，每一箱有4瓶的，我今天依然给您保持299的价格，但在今天我在北广购物是买一箱送一箱，在本档我只保证在本档再加一箱给大家。 买一箱送一箱，这本来是咱们的组合，但是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再送一箱， 对，足足的升级到3大箱，12瓶，每一瓶是500毫升，相当于您吃普通的价格吃到一级冷出榨，而且是高含量 Omega 3的亚麻籽油。 哦，大家还在犹豫什么呢？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吧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已经进行过半了， 是 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，抢购时间，确实是亚麻籽油，您在日常当中所看到的、 是 所听到的介绍已经不进去。 对，你会发现超市当中很多超市都有售卖，但如果出去买的话，一桶就要100多，就要200多。 是的， 所以很多家庭当中都知道亚麻籽油好，都知道亚麻籽油对老年人的身体好，都知道它就像我们血管当中小扫帚，血管当中清洁工，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血管，但很多家庭当中都舍不得吃。但在今天呢，我给您带到的就是一级冷初榨的，全程冷榨冷链的，富含到的欧米伽三直接高达50克以上的。如果错过今天，我们支持大家出去比价。 是的， 单独一箱4瓶，每一瓶500毫升，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。 哎，我们今天就敢在这个节目当中说，您在任何一个渠道找不到这样的价格， 是 只需要一个电话400-015-1551，400-015-1551，299元带走3盒，每盒是4瓶，一共是12瓶，每瓶是500毫升的利健一级冷榨的亚麻籽油。而且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亚麻籽油它的选用原料是非常非常好的。 对，在今天保证给大家，每一瓶都是达到一级油，每一瓶都是达到全程冷榨冷链，每一瓶全部都是高寒地区的黄金亚麻籽给大家压榨而来。所以说呢，当中富含到的欧米伽三，每100克当中有50克以上。 节目已经进行到尾声了，大家抓紧这个机会，400-015-1551，400-015-1551，今天只需要299元带走。总总12瓶，每瓶是500毫升的利健一级冷榨的亚麻籽油，只需要一个电话，400-015-1551，400-015-1551。 看不到光明的我，因为你的角膜，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。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，直到有了你的心脏，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。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？ 还好吗？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。 以爱传递，让爱延续。 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，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、书香家庭、金牌阅读推广人、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，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